州之围。听完以后，张士德思考了很久，决定孤注一掷，决一死战。于是叫来常州县令，命令他大开府库，清点银两，把这些银两都赏给将士们。当天的晚饭非常的丰盛，张士德下令宰杀了一些战马，将士们吃了，士气果然高涨不少。只可惜张士德的这些行动，徐达是一清二楚。原来早在进攻常州之前，徐达早就派人混入城内，以作内应。徐达接到内应传来的情况，立刻与左右先锋郭英、赵德胜进行商议。大家都认为张士德的这样行动，目的是鼓舞士气，坐困受斗，今晚可能要来袭击。郭英建议说，我们可以设一个伏圈，等候他们的入内，然后伺机杀出，这样可以把他们擒住。徐达告诉他，常州城外地面开阔，设伏击圈很难不被发现。假如等敌人深入到我们的军营，这时他们已经有戒备，我们突然发动攻击，他们要退也难，一定会奋力的拼杀。如果我们等敌军出城就迎头而上，敌人知道我们有准备，只好撤兵，那必是慌乱。我军趁此追杀，一鼓作气，一定可以夺得常州。郭英、赵德胜闻言感觉到徐达的建议非常高明，于是遵照徐达的命令，传令三军，决定做决战的准备，只等着张士德而来，然后迎头的痛击。一切准备就绪，张士德等探子来报，便可出击了。午夜刚过去不久，三路探子纷纷回城一报告收。一路寻去并没有半点伏兵，徐达营内也是没有丝毫异常。张士德闻言大喜，吩咐传令下去，按计划行动，全军出击，击退徐达，重赏三军。为了鼓励士气，张士德召集他的军队做战前的动员。张士德兴奋地说，我们趁夜袭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等他们惊慌失措之时，我们趁乱击杀，一定能够打他个落花流水。黑暗铺天盖地，像是把世界都浓缩在棺材里。惨淡的夜色下，远处不时地传出一声孤独的虫鸣，偶尔也有顽固的鬼火闪烁，瞬间又隐隐无声地在黑暗中熄灭了。常州的南门在这鬼都有些担心的暗夜里吱吱呀呀地吊起来。张士德一马当先，率领3万将士冲出城来，直奔徐达的大本营。这3万军士刚领了赏银，吃饱了马肉，怀着一颗侥幸的心，兴奋而又有些担心地在黑夜里前行着。当他们看到徐达那营中高悬的烛火，那闪烁的一团时，将士们的心呐，都是提得紧紧的。他们 想着瞌睡的岗哨，想着甜睡的宋兵，想到他们如天而降的出现在宋兵面前的情景。可是就在这时候，宋营里冲出来黑压压的无数的勇士，高亢而雄壮的喊杀声划破了惨淡寂静的黑夜，震撼着偷袭者侥幸的心，瞬间便击破了他们原本怀着的美梦。宋兵不要命的喊声还在持续，就像把偷袭者身上的肉吃掉，撕裂去他们仅存的一点点为了生存而敢于还击的勇气。张士德难受地说， 不好，宋军有准备，传我命令，后队转前队撤。 三万人部队想往后撤，此时啊，已经没有军人的战斗勇气了。突如其来的变化已经使他们心惊胆战，军人的勇气已经让懦夫的绝望填满了。乱了，张士德的部队一下子乱了。也正如徐达所料，有些溃不成军、昔日比较勇猛的军人，此刻慌乱的像兔子见了狼一般，睁大着眼睛，只是忙着寻找逃跑的路。在黑夜里，徐达一直睁大着双眼注视着张士德的部队，冷静而清晰地向自己部队发出命令。他命令他的军队要勇猛向前，要齐声地呐喊。作为军事家的徐达深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之战，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善于用威势来震慑敌人，来瓦解敌人的军心。徐达的这一招虚张声势非常见效，在他的部下气壮山河的喊杀里，张士德的军队已经被吓破胆了，机不可失。战争的胜败常常呢是在其点滴机遇的争取。徐达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战机，他不等张士德的军队回过神来，更不等他们恢复元气，徐达将雪亮的宝剑高高的举起来，直指常州，声音高亢有力的大喊， 冲啊，夺下常州，消灭张士德。 随着徐达的声音，郭英、赵德胜以及他们上万的士兵都跟着大声地喊， 夺下常州，消灭张士德。那声音呢、就像滚滚的迅雷弥漫在战场的上空， 有力地震动着交战双方的军心。在这震撼人心的呼喊声，徐达身边的大将郭英和赵德胜坐下的一黑一白两匹战马就像闪电一般唰的冲出去追杀张士德。张士德回身与郭英刚战两个回合，便被从后面冲上来的赵德胜一枪刺中右手臂，手中的长剑顿时落地。郭英顺势回马挥剑砍下，张士德没有地方躲避，只好滚下马来。士兵们蜂拥而上，擒住了张士德，紧紧地把他给绑了。张士德的部下没来得及逃走了，早已经没有勇气再战了。见主帅被擒住，正好投降了。徐达带着主力部队乘势冲入城内，到处都是跪在地上张士德投降士兵，到处都是惊慌失措 东奔西逃的百姓。徐达建明令三军收编俘虏，严肃军纪，昭告百姓，使之安居乐业。一时间百姓欢欣雀跃，相互传言，都说徐达的军队是正义之师。等到安定下来，百姓争相送孩子、送丈夫参军入伍。徐达的兵马顿时猛然增加了，加上张士德的降兵，已经由镇江时的40000人迅速发展到80000多人。他满心的欢喜，让人带来张士德，亲自为他松绑，好言相劝，令他归降。郭英见了，忍不住对徐达说：“张士德一介匹夫，杀我多人，不如杀了解恨，劝他归降，为什么呀？”徐达听了，微微一笑说：“张士德是张士诚的亲弟弟，若能投降，岂不可以休杀张士诚？就算他不投降，留在我军中做阶下囚，也可以牵制住张士诚。”郭英听了，信服的点点头。不料张士德却并不领情，他对徐达说：“你们是何人？我能降？哼！我家国公乃夺天下之人，你若降了，自当得到重用，有一半光明前途。”徐达苦口婆心的劝说，张士德却恶语相向：“国公，啊呸！一野和尚罢了。”郭英在一边听着，非常的愤怒，说道：“这等无知之辈，留他何用？不如干脆杀了痛快。”但是徐达还是摇摇头，心想：“既然这样，我就多留他些日子，等到消灭了张士诚，将他兄弟俩绑在一块儿，看他降还是不降。”徐达这么想着，抬眼去看张士德，只见张士德正嘿嘿的冷笑，横眉冷对。徐达的心里感到好笑，再不理他了，吩咐人将张士德带下去关起来。临走的时候，徐达特意交代看守张士德的士兵，要好好的款待张士德，不得给他苦头吃。然而郭英对此很不理解。等士兵押走张士德，便问徐达，徐达告诉他：“张士德是张士诚最心爱的将领，杀了只会激起他们的仇恨，留着总会使张士诚有所顾忌，尤其是对其他的将军，更是影响很大呀。”郭英于是心悦诚服，徐达活捉了张士德，在常州休整了2天，就派郭英率兵20000人直取泰兴，派赵德胜率兵20000直取长兴，而自己呢，带着40000的将士直取常熟。短短3天时间，3处地方全都拿下了。郭英、赵德胜与徐达又在一起会合了。徐达下令部队做战前准备，故意做出立马要往南进攻杭州的样子。其实早在张士诚占领杭州以后，为了博得读书人的好感，听从那些文人学士的建议，专门在杭州的最繁华处开设了学士园、弘文馆。一时间，元朝的旧吏、 土豪劣绅纷纷的趋之若鹜。这些旧吏、土豪劣绅之所以投靠张士诚，原本是以为元朝统治即将结束，新的统治者可能就是张士诚了。为了求取自己的荣华富贵，他们前来投靠张士诚，而不料转眼间张士诚连连的被朱元璋的手下徐达打败，大片富饶的城镇都属于朱元璋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便从各自的切身利益出发，又回过头来竭力地劝张士诚投降元朝。这时候参军于思齐慷慨激昂地说， 如今朱元璋之军如洪水猛兽，汹涌无情，眼看就来湮灭我杭州城，抵挡不及，只能做水中冤魂。此时若投降了元朝，既可以用元朝之兵反败为胜，击退朱元璋，又不为人斥之盗贼，实在是一举两得之美事啊。 而司徒李伯升听了坚决反对，他站出来说， 我反对，元朝已经是残阳西山，去之时日转瞬之间，假若降之，当为义军重敌，到时候我们的日子将是更加难上加难，不如调集军马与徐达决一死战，只要我们上下一心，一定能够打败他们。 大家伙是众说纷纭，理由都是非常充分。张士诚听了一时拿不下主意，他低头沉思了许久，然后抬起头来对丞相李行素说， 丞相的看法不知如何。 李行素早已经有了自己看法，只是又不太好说，听张士诚点名问了自己，便开口说， 局面至此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可行，臣以为现在我们可以休书徐达，对他说我们愿意讲和，这样拖他一些日子，重振我雄风，然后方可战而胜之。 张士诚听了参军于思齐与司徒李伯升的意见，都觉得不妥，投降元军太丢颜面，何况元军确实也自身难保，与徐达决一死战想着就害怕，万一失利了，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吗？倒是丞相李行素提出的与徐达讲和正合心意。张士诚露出笑脸，对李行素点点头说， 啊，既然如此，丞相可代我送你一书转给徐达，看其反应再做决定。 说完便哈欠连连地宣布退朝，自己回到后花园看他的魔鬼舞队排练节目去了。没过多久，李行素把写给徐达的书信就写完了，亲自送到后花园。张士诚正左拥右抱着，正在兴奋头上，很不情愿地说， 丞相所书，哎，一定可以，我呀就不必看了，快快派人送去，到时候把徐达反应告诉我便可以了。 郭英、赵德胜出师非常顺利，然后让徐达速速进兵杭州。徐达听完以后微笑着摇头说， 两位将军，我们不可逼人太甚呐、啊。张士诚虽然说连吃败仗，但是军队仍然比我们多呀，特别是他身后的是援军的地方，若是逼急了，他一定会很快的投靠援军，到时候要消灭他那可就难上加难，更何况 如今吴国攻在西南，陈友谅过于强大，恐怕是随时会召我们前去接应。若张士诚投降援军，我们必难以抽身，到时两面全是劲敌，那可就难办了。正说话间，外面报告张士诚派使者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踏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挑起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Oh yeah,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

北京时间22点整。